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复制被这脚刹车晃得整个人失重，栽到前面，头撞上了挡风玻璃，虚弱无力地哼了一声。他现在其实分不太清楚疼不疼，只是非常的不舒服，心里隐隐知道旁边的人是新建，他本能地伸手去抓了一把，不满地推了一下，然后在红灯转绿的时候，开车的男人方向盘一打，拐进了连路灯都没有的胡同里，然后一脚刹车，再次把车停住。连着被晃荡了两次，复制难以忍受地掀开眼皮想瞪新建一眼，但是黑漆漆的，他找不到目标，只是感觉到旁边的人越过中间的车挡，把手伸了过来。还没等他搞懂是什么情况，对方直接把他裤扣给解了。本来就燥热难受的部位被附上了一只手，两个温度交叠在一起，几乎把复制烧成沫。他整个人抖了一下，下意识就去抓住了对方的手，想说话，但是说不出来。他也分不清楚被人这么握着，他是更难受了，还是舒服了一点。无力的四肢让他整个人浑浑沌沌的。新建没开灯，只有车内仪器表微弱的光线晃着两个人。复制歪在车窗边上看着新建，眼前的东西明明就近在咫尺，却恍惚的像是做梦一样，只能感到新建隔着内裤摸索了两下之后探进了里面。复制下意识的往后缩了一下，可惜几乎没用。车里没人说话，就连音乐都停了，只剩下两个人衣物摩擦的声音和复制压抑不住的喘息声，破碎但是该死的诱惑。新建觉得自己有点鬼使神差，适应了黑暗的视线，敏感地捕捉到复制的每个细微表情，手上的动作不由自主地投入了进去。他没有这么摸过男人，至少在以前，这种局面是他连想都不会想的，但是现在手上的移动完全是无师自通的熟练，就如同好像已经练习过很多次一样。复制所有的表情变化都让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兴奋，看着对方微微眯起的眼睛，慵懒无力的表情，新建口中发干。新建从一开始的发愣茫然，到后来下意识地继续手上的动作，慢慢地投入在这个纹理。两个人唇齿相依，在封闭的车厢里感受对方的那股激情和火热，情况失控的情难自已。最后是复制靠在新建的肩膀上，无力地任由对方为所欲为地撩拨着他的欲望，那已经分不出来是善意的安抚还是恶意的挑逗了，只是觉得额角的汗越来越多，最后几乎浸到了脖颈之间。他靠在新建的耳边喘得越来越急促，然后在感到一阵微微用力的挤压后，低哑的啊了一声。新建整个人一僵，手上的动作停了。这几秒钟，两个人的脑中都是一片空白。复制在得到暂时的缓解之后，几乎是挣扎着猛地按下车窗，瞬间毫无预警的夜风灌进车内，过强的刺激让他浑身一颤，一身的薄汗突然被冷风这么一吹，感受是可想而知的。复制趴在挡风玻璃前面的仪表盘上，一只手无力地搭在车窗放下的框架边上，歪着头几乎无力地挤出一句话， 开车。 声音哑得不可思议，他裤子甚至还半敞着，新建手上还残留着他刚才释放出来的欲望。旁边一只所谓司机的男人愣了一下，闭上眼睛缓了缓情绪，然后硬生生地把视线从复制身上掰了回来，重新发动车子往他家开。到了楼下的时候，复制依然无力地靠着，但是精神明显比起刚才清醒了不少。 你先上去吧。 没什么挥手的力气，他只是意思了一下，抬到一半然后又失败地垂了回去。新建没吭声，甚至没看复制一眼，关了车径自上了楼。那天整整一夜复制没有上楼。新建洗完澡站在卧室的窗前，看着楼下停放的那辆吉普， 抽了一夜的烟，不受控制的脑中就是不断地闪现车内复制的那张脸，各种表情的，甚至那些呻吟挥之不去。而复制靠在车边，颓废地借着倒车镜里看到狼狈的表情，再感到自己腿间一直没有被整理的混乱，更是苦笑地骂了一句。新建从来没有试过觉得上班是这么难为的一件事，盯着墙壁上的挂钟一个多小时了，烟抽完了一根接一根，却始终找不到下楼的时机。楼下复制还在，他一夜都没有从车上下来，安静的完全没有动作。但是终究两人还是要见面的，避无可避，一盒烟抽完最后一根，新建随手拎起沙发上的外套，爬了爬有些凌乱的头发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还是走下楼。从宿舍楼的门口走向车的方向，复制也靠在车窗旁边抽烟，看见新建也没什么反应。他还坐在副驾驶座的位子上，不过身上已经清理过了，除了领口被他扯开了一点，其他地方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任何的分别。新建上了驾驶座，发动打档开车，一路上路过呼啸而过的车也好，喧嚣的路人也好，一眼望不到尾的车队照例是忙碌通常的早晨。没有打开收音机，刻意放下了车窗，复制感觉扑面砸过来的风像沙袋，明明没有任何的形态，却每次都撞得他胸闷。开到院里，复制下车的时候跟新建说了今天的第一句话。 我今天加班。 意思就是新建不用等他回家了，他估计今天也不可能像之前一样新建每天等他下班。发生过昨天那种事，无论是谁也做不到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装作若无其事。新建在车上没说什么，只是嗯了一声，然后就去找车位了。复制站在楼门厅的时候皱着眉长叹了一口气，他其实心里憋了一股火，却不知道是针对大飞自己还是新建，只是很不舒服，急于发泄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建是个直的，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就算发生了昨天的事，他跟新建之间也根本就不可能。早就遇到的局面却依然让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，就好像你明知道前面是个坑，甚至看见旁边竖着的牌子，竟然还是一步步地走过去，然后一头栽倒。宿命感就该是电视上八点档的狗血桥段，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只会让人有揍人的欲望。昨天晚上复制在车里想了一夜，也没想明白到底为什么那杯酒他会那么痛快地喝了，心底有预感的却还是鬼使神差。用手爬了下头发，他咬咬牙，自嘲地掀起一记冷笑。 复制，你脑子是被驴骑了。 平时都是新建找复制多一些，两个人的关系在外人看来本来就是一个冷一个热，如果新建不采取主动，复制基本上不会主动进新家办公室的，所以距离想要拉开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困难。午饭的时候，李磊来找复制，问他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结果发觉复制的办公室锁上了门，打手机也不接，宿舍也没人，实在没办法只能去找新建。那边埋首在卷宗里的男人只是头都没回，这种情况谁都看得出来不对劲。李磊想去找处长，最后还是被新建拦了。 你别没事找事了，他应该就在办公室，不想见人罢了。 到底是谁不想见谁，新建有预感，但是不愿意说。这种事他不想跟任何人解释，甚至不想去仔细的琢磨。李磊再三地跟新建确定完，却套不出半句话，没办法也只能回档案室了。下午的时候给复制大概发了20条短信，到了最后才收到一条回复。 没事勿扰。 还真是复制的标准回复啊，简单明了的，甚至有点冷漠。 不过知道他没事，李磊也没继续多问。